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11集，陈珊珊把自己的骰子从5换成2，确实让自己不再变成众矢之的。可是以后她开始游戏，遇到危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，而且幸运骰子是有几率永久提升玩家的幸运值的。圣诞老人给出的礼物中，只有这个才是所有玩家都想要的。 想要提升幸运值，前提是能活下去。 傅文生一愣，很快他明白陈珊珊的意思，他惊讶地说， 珊珊姐，你是说很多人会死？ 话还没说完，只听一道凄厉的惨叫声。傅文生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年轻男人踩到第4个格子里，瞬间触发巧克力豆海洋的惩罚。刚刚还风平浪静的巧克力豆突然涌出一道3米高的巨浪，浪花一拍而下，狠狠地砸在这个男人的身上，后者甚至都没看清，就被成千上万的巧克力豆砸在身上，淹没在巧克力豆的海洋里。圣诞老人用心疼的语气笑着说， 哦，这个可怜的孩子，你为什么要偷我的巧克力豆？如果你诚实一点，或许就不会死了。 众人敢怒不敢言。陈珊珊神色平静地看着坐在第9个房子里的圣诞老人，这时他的余光里瞥到一道高挑的身影，他转头一看，只见扎着马尾辫的穆回雪走到起点前，俯下身开始压腿，他做了一些热身动作，其余人诧异地看他，只觉得他多此一举。陈珊珊却知道，在他们这一组玩家中，体能最强大的就是眼前这个正在做高抬腿热身运动的黑衣女人。做完一整套运动，穆回雪蹲在地上，双手按地，做了一个起跑姿势。 啊，对了，好像要先扔骰子，扔进自己想要的格子。 手腕微微一动，一颗白色的骰子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，落在了第一间屋子里。下一秒，黑色闪电随之而动，骰子刚刚落到地面，就被一双手稳稳接住。众人再看清时，他已经回到了起点，依旧是刚才的起跑姿势。哪怕很多玩家已经玩过了前2格，这2个格子对他没有任何威胁，他也没有一丝轻视。穆回雪勾起唇角，右手一抛，骰子落入第2格，接着是第3格、第4格、第5格、第6格，他的动作如行云流水，没有多余的动作，就是简单的脚尖点地飞入下一个房间。中间也触发过惩罚，可那些汹涌的巧克力豆还没碰到他的衣角，他已经飞到了下一个房间。终于穆回雪落入第6个房间，穆回雪转头对圣诞老人说， 真的不能选其他组的玩家？ 圣诞老人点点头， 当然不可以，我的孩子，要不然分组又有什么意义呢？ 穆回雪遗憾地笑了笑，抬起手指， 哼，那我选他。 陈珊珊眉头一皱，穆回雪朝他挥挥手，展开一个笑脸。 珊珊姐， 傅文生紧张地喊出声，陈珊珊回过头，递给他一个放心的眼神，自己转身走向第6个格子。短发女生一步步地走到格子里，神色平静，有着不符合年龄的沉稳。她冷静地看着对方，穆回雪朝她笑着挥挥手，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。谁都不明白，穆回雪为什么会选择陈珊珊当作对手。她的点数是5，陈珊珊是2，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小姑娘看上去很弱，可她的点数是2， 哪怕输的概率只有万分之一，一旦输了，自己的幸运骰子就会变成二。穆回雪应该选择一个点数同样是五的玩家，这样无论胜负，两人都不会吃亏。一人嘀咕道，难道他对自己的实力这么自信？众人纷纷想到。陈珊珊看上去镇定，脑中却闪过无数念头。穆回雪选他是必胜的，别人不清楚，他非常明白，但穆回雪选这一组的任意一个玩家都不可能输，实力的差距犹如天堑。既然选谁都一样，那穆回雪为什么选择了他？超智思维不断的思考，可陈珊珊依旧想不通，这件事完全没有逻辑可言，只能随机应变。陈珊珊正在思考着穆回雪的意图，只听一道含笑的女声响起， 你的体能增长的好像不怎么多啊。 陈珊珊一愣，抬头看向对方。穆回雪压低声音，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音量笑道， 吃了那个巧克力冰激凌，所有玩家的体能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。我粗略的把每个人的体能分出一个数量级，以你的体能为一，那么别人大概提升了一到两个体能值，只有你并没有一点提升。 陈珊珊心中大惊，她在圣诞老人的副本里根本没有动过一次手，之前被人邀请挑战她也直接投降，穆回雪是怎么看出来的？ 呼吸、走路，每一分每一秒，人的肌肉力量和五感官能都没歇着。 顿了顿，穆回雪扯开嘴角， 看一个人的体能并不一定需要他去战斗，就算是走路也能看出一点门道。哎，小朋友，你今年多大了？看上去你比那个小男孩大一点。 陈珊珊沉默了，这不能怪他没思考到，这种身体力量方面的事他确实了解甚少。 十五， 很小啊。 开始决斗吗？ 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骰子，走向圣诞袜子。小姑娘将骰子放到袜子里后，故意走到格子的角落里，离那双袜子远远的。穆回雪需要把骰子放进袜子，两人才可以开始决斗。穆回雪的实力强到刚刚把骰子放进袜子，就能在眨眼间秒杀他，不给他投降的机会。陈珊珊做足准备，杜绝一切意外。穆回雪走到袜子前，转了转小巧的幸运骰子，眼中闪过一道亮光，将骰子扔了进去。 我认输。 一道干脆利落的女声打断了陈珊珊的话，小姑娘错愕地看向对方。穿着黑色紧身衣的高挑女人将手伸进袜子里，拿了陈珊珊刚刚放进去的骰子。她一副懒洋洋的模样，走到第六个格子的中间，准备继续自己的游戏。穆回雪抬起头，发现陈珊珊还没离开格子，她挑挑眉， 不走，我可要继续游戏了。 陈珊珊定定地看了他几秒，转身走回起点。傅文生小声惊呼， 珊珊姐，她到底想干什么？ 陈珊珊把食指抵在唇前，做了个噤声的手势。她看着第六个格子里那个凝练如刀的黑衣女性，轻巧地跳过六个格子回到起点。这一路上她遇到了两次突发危机，幸运点数变成二，霉运瞬间倾轧过来，可他毫不动容，仍旧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，却并不放松警惕，倾尽全力。看到穆回雪又跳到第七个格子，陈珊珊小声对傅文生说， 他想看我能不能守住这个骰子，或许他也很好奇我的身体素质无法提升，我是怎么活到现在的，我的异能是什么，能帮我走到哪一格。 另一侧，唐默看到穆回雪把骰子让给陈珊珊后，思索片刻，明白了他的意图。游戏开始前，穆回雪说过，他来找傅文铎，希望傅文铎杀了他。这句话不再撒谎，他说得非常认真，他是真的想死。把骰子让给陈珊珊，或许会带给他更多危险，可穆回雪并不害怕。在白若瑶无限作死的行为下，是一颗无比怕死的心。 在穆回雪谨慎小心的外表下，是真正想要死亡的决心。连死都不怕的人，其实是最恐怖的。唐默收回视线，走到格子前，他的点数是一，如果贸然开始游戏，肯定会遇到比点数二的穆回雪更恐怖的惩罚。唐默不打算冒险，他抛出骰子，小小的骰子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，稳稳地落在第六个格子里。圣诞老人惊讶地咦了一声，抬头看向唐默。唐默淡淡地说，可以直接去第六个格子吗？圣诞老人懊恼地说， 还可以这样？好吧，我好像确实没说不可以这样。孩子，你真聪明，居然抓住了圣诞老人的漏洞。看来下次我得把这条规则加到游戏规则里了。 毫无疑问，唐默选择的是那个年轻女人。后者面色难看，双眼通红地瞪着唐默，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。然而怀璧其罪，这个女人的实力放在19个玩家里或许算是中流，放在这一组里远不是唐默三人的对手。她挣扎着与唐默交手几下，在小阳伞即将抵上她的喉咙前，她赶紧认输。唐默拿过她的骰子回到原位。另一边，陈珊珊拿着骰子走到起点，傅文生紧张地看着她的背影，瘦弱的小姑娘腰背挺直，沉默地走到最前方。他看了眼手里的骰子，将它抛进第一个格子，然后轻松地走进去再走出来，接着是第二个格子。陈珊珊的身体素质无法提升，那是和其他玩家相比，比起地球上线前他肯定强大了许多，只是他的提升都是正常人类训练可以达到的程度。以他的实力，在每个房间大小的格子里跳跃，并不能留下第二个脚印，已经是极限。一旦遇到危险，他极难逃脱，且肯定游戏失败。傅文生想劝他见好就收，千万别冒险通关游戏。谁料陈珊珊一连跳了三个格子，一直没遇到危险。傅小弟摸摸脑袋， 五点数的幸运骰子居然这么有用。 穆回雪双手抱臂站在一旁，黝黑的双眼凝视在陈珊珊的身上，若有所思。陈珊珊再把骰子扔进了第四个格子，她略微吃力地跳过四个格子再跳回来。就在所有人以为她准备跳第五个格子时，她突然收起骰子，对圣诞老人说， 我放弃，换下一个人吧。 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